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，朝鲜图书邮票和手工艺品展10月27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米季西市美术博物馆拉开了帷幕。展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普京总统会晤的照片，还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恩同志和亲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和介绍朝鲜在党的领导下掀起飞跃的引以自豪现实的图书和邮票，铭记着我国人民的智慧和才能的手工艺品。开幕式由莫斯科州米季西市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参加者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普京总统会晤的照片献花致敬。